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他因在二战中战功赫赫，在英国身居要职，为何在晚年却招来杀身之祸？ 红巴顿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有谁会想要杀他呢？ 他的死震动了英国皇室和朝野，这次暗杀阴谋要达到什么目的？ 难道这只是一场意外？ 英国警方全力出击捉拿凶手，凶手能否被绳之以法？本期档案为您揭秘解码真相，是谁杀了英国女王的哥哥？ 1929年8月27日，爱尔兰小镇摩拉摩尔的天气很好，和煦的微风，温暖的阳光，使得在这里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十分的惬意。酒吧的老板彼得·马修来到店里，和往常一样打扫着卫生，准备开门营业。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海面上传来了一声巨响，然后一切归于寂静。彼得·马修意识到不好，出事了。彼得·马修冲出酒店，直接跳上了摩托艇，开往了爆炸的地方。他要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爆炸的现场一片狼藉，只有小碎片漂浮在水面上，完全看不出刚才这里有一条船的存在。船上男女老幼一共7人，4人当场丧生，剩下3人均受重伤。漂在水面的船身残骸喷着亮绿色的油漆，那是穆拉莫尔镇最有名的渔船的标志性颜色，影子5号。 而它的主人也是这个镇子上最有名的居民，路易斯·蒙巴顿。路易斯·蒙巴顿在这场灾难中不幸丧生，船上都是他的家人。那么蒙巴顿的船为什么会突然爆炸呢？路易斯·蒙巴顿，二战期间盟军东南亚战场的最高司令官，曾任英国第一海军军务大臣、英国国防部部长、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私人海军副官。蒙巴顿的头衔多得数不胜数，他在英国军政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照片。爆炸发生时，蒙巴顿已经是79岁的高龄，此时的他已经退休了整整14年了。退休以后，蒙巴顿只是热心于慈善事业，并不多涉及政事，而这次出海只是和女儿女婿一家人一起去捉龙虾。蒙巴顿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有谁会想要杀他呢？难道这只是一场意外？但是当我们把时钟拨回到爆炸发生前的2个小时，你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就在爆炸发生的2个小时之前，爱尔兰警方在边境线上逮捕了2名行色可疑的男子，他俩似乎一夜没有睡觉，看起来非常疲惫。更加奇怪的是，开车的那个竟然不知道自己所驾驶车辆的车牌号码。警察怀疑2人是偷车贼，于是把他们逮捕了。在警方对2人分别审讯时，其中一个竟然慌张地说出了一句让审讯人员心头一惊的话：“我没有往船上放炸弹。” 就在他话音落地的两个小时后，警方接到消息，蒙巴顿的船被炸了。警方随后就将两人列入了嫌疑人名单。 这就是一场谋杀，目标就是蒙巴顿。这个古希老人得罪过什么人呢？以至于对方在他退了休之后都不肯放过他，这背后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蒙巴顿葬礼上的记录影像。 1979年9月5日，威斯敏斯特教堂，英国按最高将领级别为蒙巴顿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出席葬礼的除了英国王室全体成员、英国陆海空三军将士外，还有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欧洲国家的君主，以及美、法、印、加、澳等国的元首、总统、特使和政府代表。但为了尊重蒙巴顿生前的意愿，葬礼没有邀请任何一个日本人参加。 这位英国绅士到底和日本人之间有什么恩怨，让他到了葬礼的那天都不愿意看到日本人呢？我们来重走一遍蒙巴顿的人生轨迹，看看到底是在哪一段给他埋下了死亡的伏笔。 二战中面对中美英合作的不畅，蒙巴顿自有秘密武器。 蒙巴顿把三国军队在东南亚拧成了一根皮鞭，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狠抽日本人。 走向战场的蒙巴顿都立下了哪些可圈可点的战绩？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900年，蒙巴顿出生在英国温莎堡，从降生之起，身上就笼罩着炫目的王族光辉。他的曾祖母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蒙巴顿从小深得女王宠爱。姨妈是俄国皇后阿历克斯，母亲是赫斯维多利亚公主，而蒙巴顿最崇敬的人是父亲路易斯巴登堡亲王。作为德国王室成员，他为了追寻海军梦想，放弃了德国国籍，而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直至担任了英国第一海务大臣。但是一个变故改变了少年不识愁的蒙巴顿，让他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一战爆发之后，英国上下反德情绪极为高涨，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蒙巴顿的父亲，一个有着德国王室背景的人，不得不被迫辞职。当时只有14岁的蒙巴顿含泪立誓，他一定要坐上英国海军最高统帅的宝座，为父亲雪耻。 1917年，蒙巴顿追随父亲的步伐进入了英国海军，很快他就凭借出色表现不断晋级。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蒙巴顿这年39岁，已经是英国凯利号驱逐舰的指挥官。一次与德国舰队的激战中，他的驱逐舰遭到海雷和鱼雷的严重破坏，德军中队司令官发出了信号，赶快弃船，否则就把你击沉。蒙巴顿回复信号说，你试试，我也会把你击沉。 凯利号最终还是被德国人的飞机炸沉了，但幸存下来的蒙巴顿在作战中的英勇表现引起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重视。 1941年，日本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日本南方军也向东南亚各国发起全面进攻。1942年，日本占领了马来西亚和缅甸，切断了中国与外界的最后一条交通线，建立起日军的西部防御带。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势，英军节节败退。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缅甸的问题上发生了战略分歧。为了解决分歧，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 在印度统帅部之外另设东南亚盟军统帅部，副总司令是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而总司令就是丘吉尔大力推荐的蒙巴顿。 蒙巴顿成为了东南亚战区的最高司令长官，开始负责协调这一战区的海陆空军的联合作战。这意味着此后蒙巴顿要对付的就是东南亚的日本人，而蒙巴顿上任后的第一战就是中国。1943年10月16日，蒙巴顿来到重庆，一连五天和蒋介石一起商讨中英美三国如何在东南亚战区共同抗击日军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同收复缅甸，这样既可以打通中国对外的交通线，又能保证英属印度的安全。中英中美在军事合作上一直都是磕磕绊绊，几乎每一次的中英会谈都是不欢而散，可这一次却和平时不一样。蒙巴顿绅士的微笑和极佳的口才成了一剂润滑油，使中英美三方的会谈气氛变得相当融洽和谐，最终三方一致通过了中国提出的1944年1月反攻缅甸的建议，三方对会谈结果都十分满意。同年12月，蒋介石到印度比哈尔邦的兰加军营视察中国远征军时，也是由蒙巴顿亲自接待的。 中国远征军在兰姆加换装了美式装备，有美国的军事援助和充足的粮食，军事训练十分扎实。经过一年的整训，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成为一支精锐的部队，准备从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向日军展开正面反攻。 从此蒙巴顿把三国军队在东南亚拧成了一根皮鞭，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狠抽日本人。 1944年3月8日，日军第15军的三个师团共计10万多人强渡印缅边界地区的钦敦江，直逼英帕尔。面对急功近利的日军，蒙巴顿很快找出了应对方案。蒙巴顿沿江部队都退回英帕尔附近高地上设防，拉长战线，致使日军远离了后方基地，背靠大江作战，丛林运输线又被美军空军炸断，极度缺乏给养，加之缅甸雨季到来，丛林中疾病肆虐，日军官兵不是饿死就是病死，很快溃退回钦敦江边，完全暴露在盟军火力下。4个月之后，英帕尔战役以50000名日军尸横钦敦江畔结束。 这个消息让日军大本营气炸了锅，他们一下子将驻缅甸的日军司令官和参谋长全掳了下来。这一战让日本人在缅甸的主力部队几乎是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这是日本历史上在陆战当中最惨的一次大溃败，之后就再没能缓过气来。此后蒙巴顿就开始了在东南亚战区的全面反攻，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但这还不算完，他接下来还有节目。 1945年9月12日，新加坡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举行了对日军的正式受降仪式，蒙巴顿作为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官接受日军的投降。他提出一个要求，日方将领必须要在他们自己的部下面前举行正式的签字仪式，而且必须象征性缴械。 蒙巴顿还真不给日本人留面子。我们再来看一看日本人的反应。得到这个消息，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无法接受，他让板垣征四郎代替他参加。仪式结束后，板垣等几个日军主要将领想和蒙巴顿握手寒暄，但是 被他断然拒绝。早在仪式进行前，蒙巴顿就明令属下，任何人都不得与日本人握手。不仅如此，蒙巴顿还把当场缴获的枪支和佩刀分给了身边的军官作为战利品。战场上惨败，受降仪式上的奇耻大辱，日本人必定会对蒙巴顿恨之入骨。那么这次爆炸到底是不是日本人的报复行动呢？我们注意一下时间，蒙巴顿的死亡时间是1979年，日本人真的会在34年之后千里迢迢地跑来对一个已经进入了暮年的蒙巴顿实行暗杀吗？那么除了日本以外，还会有谁想要置蒙巴顿于死地呢？ 二战结束，蒙巴顿再遇归来，却为何再次走向风口浪尖？ 那么还会有谁想要置蒙巴顿于死地呢？ 一通神秘电话，凶手为何自报家门？档案继续为您揭秘。二战结束后的印度次大陆就像是一个火药桶，印度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浪潮也是一浪高过一浪。而在印度内部，印度教、伊斯兰教宗教纷争也是愈演愈烈。这一时期的英国在二战中已经元气大伤，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的风采早已不在。 为了保护自己在印度的特殊利益，英国急需派出一位无论从能力还是从身份上都非常有分量的人作为印度总督。没错，英国上下一致认为最有资格也是最合适的人选就是蒙巴顿。蒙巴顿在出任东南亚联军司令官时已经成功地塑造了自由非殖民化的形象，同时他和印度国大党等印度主要政党的高级领导人都有着不错的私交。1947年3月22日，蒙巴顿携夫人抵达印度德里总督府卢蒂恩斯宫，宣誓就任印度总督。 蒙巴顿到了印度后立即宣誓就职，之后就会见了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甘地和穆斯林联盟最高决策者珍娜等人。由于严重的宗教分歧，印度分治已经不可避免。于是蒙巴顿提出建立一个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教的印度，这就是著名的蒙巴顿方案。这一分而治的方案符合珍娜和穆斯林联盟的要求，但也遭到了尼赫鲁和印度国大党的反对。 虽然经过反复磋商，国大党最终被迫同意，可部分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却拒绝接受这一方案。此后印巴纷争一直没有停息，圣雄甘地也在冲突中被刺身亡，而方案的制定者蒙巴顿更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只是蒙巴顿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在印巴独立的第二年，蒙巴顿便返回了英国。实际上伴随着蒙巴顿当年的离去，大英帝国在印度曾经的辉煌已经画上了句号。如果说印度极端主义者会在时隔30多年刺杀蒙巴顿以报复当年分裂国家的仇恨，这似乎也有些牵强。那么还会有谁想要置蒙巴顿于死地呢？就在蒙巴顿的影子五号发生爆炸的30分钟之后，多尼格尔郡民主党报社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在电话里，对方明确表示是他们炸掉了蒙巴顿的船，并说他们是针对蒙巴顿巡爵执行了死刑。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又是凭什么判处了蒙巴顿巡爵的死刑呢？ Managing director just looked in the door of our newsroom, and I'll never forget it. He said, "I just got a call from the IRA. They said they've blown up Lord Mountbatten's boat, and Lord Mountbatten is on it.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前多尼戈尔郡民主党的报社记者杰瑞·摩里亚蒂的回忆录音。那么，这个爱尔兰共和军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和蒙巴顿之间有多少恩怨促使他们对这位没有剩下多少日子的老人痛下杀手呢？这事儿说起来话就长了，要从十几个世纪之前开始说。 公元12世纪末，爱尔兰沦为了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1920年，英国签署的英爱协定将爱尔兰划分为南北两部，南部获得独立为爱尔兰共和国，北爱尔兰仍划归英国统治。爱尔兰共和军宣布继续为实现南北统一而斗争，并开始实施暴力活动。 那么蒙巴顿在北爱问题上扮演过什么角色，埋下了祸根呢？我们先来看看1920年签署英爱协定时蒙巴顿人在哪里。 1920年，20岁的蒙巴顿在社交舞会上结识了埃德温娜·安夏里，也是蒙巴顿的婚姻让他和爱尔兰发生了联系。他的妻子来自爱尔兰贵族安格鲁家族，是著名银行家爱德华·卡塞尔的孙女，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女继承人之一。在热恋两年后，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英王乔治五世、玛丽皇后和威尔士王子全都欣然出席，随后前往加利福尼亚度蜜月，期间还结交了卓别林，三人还一起拍了电影。这对富有的情侣成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上流社会的宠儿。 幸福的蜜月假期一过完，一心要建功立业的蒙巴顿就回到了皇家海军报道，继续着他的海上生涯。之后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参加二战，做完印度最后一任总督，回到英国。1955年，蒙巴顿终于兑现了儿时的誓言，成为了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继父亲巴登堡亲王后，成为了第二个叫路易斯的英国海军最高统帅。之后他走到了他事业的最顶峰，担任了英国国防部部长，直到1965年他终于在这个位置上光荣退休。故事讲到这儿就有些奇怪了，蒙巴顿勋爵直到退休似乎也没有和爱尔兰共和军有过什么交集，那么在他退休之后又是怎么被爱尔兰共和军盯上的呢？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勤俭节 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0块钱吃野生海参，这本来就不太